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47集《折花赠佳人》一。衍庆相中，秦国皇室的府邸里，秦国虽然比明齐要好上一些，却也不及大梁财大气粗，将一条街的宅子都买了下来。挨近街口的位置却刻意被瑞王府拉开了一段距离。明安公主坐在屋中，面前摆着各式各样精致的点心花茶，却是一点心情也没有，眉宇间都带着郁躁。今日一连好几个丫鬟都被明安公主无缘无故地骂了，也不知道明安公主这是犯了什么冲。 谢长武那头还没消息吗？ 明安公主问手下人，那人摇了摇头。砰的一声，明安公主猛地将面前的杯盏摔在地上，怒道： 废物！ 周围的人已经习惯了明安公主这样骄狂的性子，巨石大气也不敢出一下。明安公主似乎觉得十分烦闷，干脆起身走出屋子，往院子中走去。谢长武和谢长昭也不知道是怎么办事的，当时明明都已经将沈妙从沈家人手中劫了出来，却是迟迟不动手，到了最后沈妙竟然安然无恙地回到了沈宅。得知沈妙回到沈宅的时候，明安公主整个人都气炸了，她立刻让人传话给谢家兄弟，欲迁怒谢家兄弟办事不利的罪名。谢长武却写信告诉他日后自有安排。明安公主一方面要提防着黄甫浩发现此事，一方面又被禁了足，即便心中再如何不甘，也只能在府中听谢长武的消息。结果一等就是这么多日，到了眼下他终于是按捺不住，也真的动了肝火，打算让谢家兄弟吃不了兜着走，这世上还没有办砸了他交代的事儿还能好好活着的人。正想坏人去找谢家兄弟，却见另一头下人小跑着过来，见四下无人，偷着递给明安公主一封信，说道： 殿下，这是谢家二少爷送来的。 明安公主一怔，不明白谢长武竟然还敢主动送信来，便飞快地拆开来看，待一目十行以后，面上的郁躁之色却是一扫而光。他三两下将信撕得粉碎，看不出原先的面目，忽而心情又很好的对身边的宫女说道： 走，陪本宫挑件光鲜亮丽的衣裳，再将匣子里的首饰全部挑出来，本宫要好好挑选一番。 婢子们皆是有些疑惑，如今明安公主足不出户，便是打扮成天仙又给谁看呢？况且为何要打扮？虽然心中疑惑，众人却也不敢招惹明安公主，便只得依言进去，好好的为明安公主梳妆打扮起来。这一日过得分外快，仿佛时间都如同流水一般。到了夜里，冬日里本就黑得很快，何况天上又开始下起雪来，却不是小雪，雪花几乎如鹅毛一般纷纷扬扬，冬日里冷风刺骨，便是打更的都只是匆匆忙忙一走便离开，整个定京城悄无声息。此时万里湖万籁俱寂，九寺月坊里大约还是彻夜通明，饮酒作乐，可街道上酒楼外却是空无一人，便是花楼里的窗户也都是紧闭的。这样的深夜，风都像是带着刀子吹在人的脸上，疼得厉害。姑娘们也怕外头的风吹来将温好的美酒冻结成冰，辜负了千金佳酿。万里湖中那些个往日的船舫都已经停了，到了冬日湖面结冰，压根儿都动不了，船舫被结了冰的湖水冻在水中央，看起来分外萧条。可是今日 那被冻在水中央的船舫中却有一人。谢长武坐在船舫内，有些不安地搓了搓手。也许是做贼心虚，也许是谢长昭说审讯的人还在暗中查探，让他觉得有些紧张，便连手炉都没有拿，更不敢点燃炉火取暖。他已经穿得十分厚重了，可临近水边本就更冷，加上这湖中船舫已经多日未有人烟，便更觉得冷风刺骨。谢长武看了看船舫外，还没有看到人的影子，心中就有些焦急。谢长昭在信里说，约在深夜之时万里湖的船舫中见面，说定军城处处都被人搜遍，到处都是审讯的眼线，外面更不安全，这万里湖到了冬日却无人前来，不会有别的人看到，方是安全。届时再带几人，让明安公主亲眼见着沈庙被人侮辱，明安公主自然会心中畅快。而湖面之上风大，离湖面最近的酒楼也是窗门紧闭，根本不会有人注意到这头的动静。天时地利人和，万无一失。谢长武便是心中有些不愿意，可谢长昭都已经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，谢长武便只能接受。只是眼见着临近子时却还未见有人前来，不免有些焦急。正想着，却听到外头似乎有轻微的动静。谢长武心中一惊，随即有些欣喜地撩开船上的窗户，果然见远处隐隐约约似乎有个身影前来，背上还背着什么人。谢长武想着，定是谢长昭背着沈庙来了，便松了口气，走到船头去接。那人越走越近，待走得近了，谢长武觉出些不对劲。谢长昭个子不比此人高大，身形不像，他心中不安，正想要往后退去，却见对方点燃个火折子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： 谢长武，你在搞什么？ 谢长武愕然看去，却见来人是一个侍卫模样的人，背上趴着的却是明安公主。明安公主十分不悦。谢长武给他的信里约在万里湖，还是在深夜子时。秦国四季如春，他本就不习惯明其冬日的严寒，眼下更是冻得全身都在打哆嗦。怕被黄甫浩发现，明安公主只能夜里带着自己的几个贴身暗卫悄然出门。偏偏谢长武选的地方还是画舫内，只得让一个侍卫背着他过来，别的人留在外头。明安公主本来就娇气至极，若非今日想要亲眼所见神庙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好戏，也是不会如此勉强自己的。瞧见谢长武，便将一肚子的气发泄出来。谢长武道： 公主殿下怎么来了？ 谢长武，你是疯了不成？不是你叫本宫过来要让本宫欣赏沈庙的丑态的吗？现在说什么胡话？ 明安公主怒道。谢长武有些发懵，谢长昭的信上虽然提及要谢长武将明安公主一块儿带来欣赏，好让明安公主消气，可是谢长武自己却是多留了一个心眼，他怕中途出现什么意外，将明安公主也扯了进来，只怕会坏事。况且今日之事还未万无一失，若是明安公主过来却没能让沈庙被折辱，明安公主更加生气又该如何？因此谢长武并没有任何邀请明安公主的做法。可是明安公主现在却出现在这儿，说是谢长武让她来的，谢长武的心中不知为何便生出了一股浓重的不安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